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翻到嚟家事嘅第三节咧，其实我同阿谢志峰咁样交流咗两节咧，我发觉一个问题嘅啫。 嗯， 我哋 系 就系、是、除咗勾嘅之外咧，就系同呢班世代咧有一个好大嘅差异喺度。你认唔认同？ 世代嘅差异，其实讲就先讲咗好多啦， 系都讲咗， 系有个差异嘅，系有个差异嘅。不过我就我就唔系好承认。即係呢個差異係完完全全係佢哋自發嘅。我成日都希望咧係佢俾人打咗毒針嘅啫。 係 嚇， 俾邊個打毒針啊？ 俾啲理論家咯，係嘛？俾理論家、 博士嗰啲啦， 打毒針啦。呢啲毒針嗱佢話如果係大陸實行民主，就香港真係冇啖好食啦。呢、這個理論 咧唔 make sense。 唔知道， 因为冇嘢好争噶嘛，香港系。 喂，其实有时我觉得佢嘅观点咧，已经唔系一个年龄层嘅问题。 又唔系完全唔系、哦。 我真系觉得唔系，因为点解咧？嗰啲嘢系大是大非嘅问题。 系啊， 即系冇理由系因为我同谢志峰嘅阅历，所以我有呢个睇法，或、我嘅经历有呢个睇法。唔会噶嘛，就算我冇。經歷過南京大屠殺都好，我冇唔會覺得日本仔係啱噶嘛，係嘛，大佬 啱啊！ 我冇經歷過噶， 係 我都唔會即係日日悼念噶。 咁佢而家都唔係話六四係啱，佢只係話你既然你係咁樣嘅時候，我就遠離你啦咁解啫嘛。我而家個成日執住一點嘅就係話你 遠離唔到 佢啊嘛。 係。其實有一個講法咧，其實都可以即係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即係你話講世代嘅問題，即係好多人都會 refer 翻，即係其實呂大樂講嘅四代香港人啦，咁佢哋而家呢一代咧，正正就係第四代香港人， 唔止咯，應該係第五啊， 係啦，咁佢唔係嗱，佢點樣講第四代香港人咧？佢就話啊，呢班人即係其實慘過第三代香港人咧，即係其實佢就係話啦，呢班人咧一出世就輸，點解咁講咧？就係話。啊！你話物資雖然好豐富咁樣，咁但係咧，即係由細到大啊，佢成個生活歷程啊，成個生命歷程咧，都係嗰個家長或者係老師叫佢做咩就做乜嘢，完全係冇自由意志嘅。咁但係哇，你而家見到佢哋一去踏入去呢個大學嚇、啊，即係哇，你考試考到黐曬線嘅，去到 DSE 之後，你去到大學一個相對於比較自由少少嘅一個即係一个读书嘅空间啦，咁喂佢就会咩噶咯，反扑噶咯，大佬你而家成日同我讲道理，由细到大都系，喂几时有着数过啊？系咪？即系而家，总之你同我讲任何道理我都唔听，你讲正嘅，我就同你讲反，系咪？即系就系、是、一种斗气，就 系、 是、斗气。 系唔系咁咧？喂，我都系觉得最好自由嘅，入到即系大学嗰个阶段，我都系好多嘢系我阿爸、我阿妈帮我安排。嗱，我唔讲谢志峰嗰代，我嗰代起码系、虽然你话七个人瞓喺地下嗰阵时候，但我完全觉得我都系一个温室长大嘅人嚟嘅。即系我唔系好多历练嘅啫，不过我系比较佢哋多少少。 但系吕大乐仲欠缺一样嘢，就系、是、中国因素。佢仲漏咗一样嘢咧。就係話，你而家佢係大學嗰裏邊，即係校園裏邊已經見到越嚟越多大陸人啊，即係大陸嘅大學生啊，同埋哇，你上到去嘅，你做一啲 research 啊，即係你做 RA 啊，或者做professor 啊，越嚟越多大陸人、啊，即係 事實、 啊。佢會覺得就係話，喂，我啲機會俾你搶咗去、啊，係咪？即係你個研究生嘅位又係咁，即係喂，你甚至乎而家嗰啲投資銀行啊，即係都會睇你 network 啊，請你大陸人啊咁樣樣。大陸都越嚟越多嗰啲叫做係私募基金落嚟開㗎，喂，甚至乎 啊呢、這個又事實嘅，呢、啊這個事實嘅，呢、這個咧就係話佢係一個政治訴求都未追尋到嘅時候，就發覺佢嘅經濟條件亦都係一路俾人侵蝕， 係啦， 同時並存。OK， 咁即係嗰個外來 你個政治訴求唔得，就大陸騎住啦。跟住就下面好佢 peer group 好多 competitor 都係喺同內地相關嘅啦，咁好容易形成呢種咧仇恨嘅一種個心態嘅。 係， 你剛才講話即係佢自細就已經係即係自由又冇，乜鬼都冇，日日咧就係吹谷訓練考試。咁呢樣嘢對於佢哋嘅反叛心理係好強嘅，因為我曾經聽到一個朋友咁嘅講法，佢話咧佢同人補習，咁咧就跟住咧就係、個細路仔就。有得攜，咁佢就同佢講：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咁啦。咁、那個細路仔咧就咧，我真係好想殺死我阿媽。即係個家長對佢嘅壓力好大，好大，好大。咁家長壓力當然可能又係嚟自呢個學校啦， 係嘛？ 成個循環啦。而家家長咧就係、是、咧，你講話我哋都係溫室中長大啦。而家呢班人咧就喺呢一個咁嘅家長中長大嘅。一，我哋以前咧。你是叻仔嘅，你上水可以考去傾市， 嗯， 系嘛？而家得唔得？咁唔得啦，分區噶嘛。 系 ，OK。咁你唯一你嘅老豆係嗰間學校畢業嘅，喺嗰度教嘅，係同宗教嘅，同區份嘅，咁你有啲位啦， 系， 即係機會大少少啦。咁如果你唔係嘅，再你經濟條件好嘅，你咪拍下屁股走去睇有冇國際校有位咯，係嘛？ 嗯， 喺呢咁嘅狀態之下咧，啲細路仔咧係真係。完全冇自由意志嘅，佢一開始就係已經喺一個備受壓迫嘅狀態之下， 嗯， 終於係有20%咧係可以過到關，上到係香港嘅公立大學 ，OK， 咁跟住咧仲有可能有一成島啊出咗去出邊啦，係咪？嗰啲有錢叻仔嗰啲咪走咗啦，係嘛？嗰啲其餘咧都係咩咧？係一個失敗者嘅心態，我當佢係60%啦，好冇？ 咁嚴重？ 幾多？ 覺得自己唔係覺得自己係失敗者，有冇搞錯？ 其實唔知 你上唔到去公立大學。 哦，你講其他嗰啲 係咯， 人 係咯， 嗯， 係嘛？嗰啲係咪喺現代社會唔係現代社會喺社會嘅目下嘅criteria 裏邊，佢就失敗者。 唔係，我以為你講緊話入到大學嗰扎有60%，係覺得自己係失敗者，嚇到我。 嗰啲就係、是、睇點啦， 幸存者 係嗰班幸存者啦，幸存者都係有 tier one、tier two、tier three 嘅。 咁但係呢班幸存者點解會講埋一啲即係難以令人理解嘅嘢？ 我所以話 即係冇曬嗱，我直接啲講冇曬道德，冇曬一啲普世價值嘅標準嘅嘢。喂，呢個係我覺得好失望嘅地方。 呢、這個可以你講係一種一個。極度憤怒之下 嘅反彈， 個求生嘅反彈咯。 嗯嗯嗯， 佔中又唔騷我，係嘛？掟磚就搏我，即係掟磚搏與被搏係一個即係雞與雞蛋嘅問題啦，係嘛？咁佢都係有警察向天開槍之後所發生嘅事情嘅。咁但係呢啲種種嘅片段咧，啲人咧就會將。有通常都係將有利於自己嘅思考嘅嘢咧，就擺得重咗啲嘅，咁啊即係對方嘅嘢就可能會睇得少啲。呢個情況，咁喺一個咁唔咁憤怒嘅狀態之下，咁點啊？咁啊散檔啦，你有你，我有我啦。但佢未必係好清楚，佢講呢句説話出嚟之後嗰、那個後果，以及係你真係要實行呢啲説話嘅時候，你要付出啲乜嘢嘢？即係一如係好似前幾日有個好似陳文敏啊，佢話佢覺得咧而家呢啲同學咧係唔係好知道佢自己講緊乜嘢？我有咁嘅感覺， 我都有啊！ 我 咪記得耶穌臨死之前咧， 係 一句説話，我最近係咁浮現喺個腦海裏邊。 你原諒佢啦，佢唔知 你原諒佢啦，其實佢哋唔知佢哋自己做緊乜嘢。 係 你記唔記得耶穌講呢句説話又好感人噶嘛？ 係啊係係係，當時咧。當時都冇咁未見到而家目下咁嘅狀況嘅時候咧，都覺得佢係一個好高嘅一個咁嘅角度去睇話、愛世人啊、原諒人啊咁、原來見到呢啲人真係咁樣講呢啲咁嘅説話嘅時候咧，真係會有一種好痛咯，好痛咯， 係咁所以就係話你唔係就你頭先講個幸存者咧，都唔係太正確嘅。就算係上咗大學嗰啲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好好過嘅， 啱啊！佢哋喺學業上面嘅幸存者，生活上面未係噶，你一 仲大鑊啊！ 發覺自己做完大學生之後又買唔到樓， 你去讀 人工就低 associate degree， 跟住博上去嗰啲仲大鑊啊，或者博唔到嗰啲啊。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咧， 所以我成日都講咧，對唔住啊，我成日都覺得咧，呢、這、一個咁嘅目前嘅教育制度嗰種競爭性咧，係殖民地主義加埋皇權制度之下嘅產物嚟嘅。等你班友咪博到死咯，你係要打低咗你同班嘅。80% 嘅人，你然後先可以上到大學啊嘛。 嗯， 咁你互揼咯喺度。 而呢個制度係有大棒而冇胡蘿蔔噶嘛。即係以前咧，即係其實你話以前香港點解我覺得話即係有呢個獅子山精神啊？因為其實你每個階層都各得其所啊，係咪？係 啊， 即係啊，你窮嘅，你可以窮得好開心，係咪？喂，但係你窮嘅，我唔會話用成50,000蚊一年嘅學費去讀一個。对我即系以后嘅前途完全系冇作用嘅学位啊嘛！ 你有冇读噶？ 我即系我都读过，但系嗰阵时冇而家咁大镬。即系嗰阵时， 佢又开始 associate degree 嗰啲年代。 系啊， 你嗰时50,000啊？ 你嗰时40,000， 而家知唔知几多万啊？ 而家50,000+， 梗系唔系啦！你要睇下，你要睇下，Centennial College 个中文叫咩啊？港大嗰个最近 哦 ，Space 啊， 唔系 Space 就系还 Space 啊 ，Centennial 嗰个系叫做格咩明德格物啊？ 明德 啊，明德 书院 系明德书院，明德书院个学费系我睇啲资料啊，唔知全唔全面啦，系近100,000噶 一年。 唔系啩？副学士 一年啊？ 系哦， 副学士100,000， 名牌啊嘛，空空如办噶嘛。 屌！ 喂，你相对于其他中大啊、科大啊、啊浸会啊、K Club 嗰啲咁嘅嘢，相对嚟讲系有个排名噶，唔系佢。点解做唔住啊？因为贵学费系嘛， 系 冇错，读嘅人少系事实。咁读嘅人少，你学费贵，啲人俾唔起咪一路求其次咯，系嘛？ 系啊。 咁所以咧，我觉得咧，香港嘅目前嘅教育制度咧，你一定要有一个大翻身先得，然后先会令到我哋嘅年青人咧过一啲比较正常啲嘅生活，先唔会有一出世就备受压力而嗰、那个好多人嘅都系一个痛苦。之中状态长大的。在一个痛苦之中长大的人呢，他那个性格呢多多少少呢是会有扭曲的。 是啊是啊。 是吧，你现在看到有几个人年轻人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搭地铁啊，你可能你们揸车。我好多时候一入地铁我就 observe 了你的表情，香港人是不识笑的。 是。 是。 真系唔识笑 啊！欧嘉伦嘅讲法就系最臭面第一啊嘛，即系呢个香港。 佢点解臭面啊？佢唔系有心啊，大佬翻学嘅，备受功课压迫，做嘢嘅备受工作嘅进度压迫，边个识笑啊？ 喂，我有 observe 到呢个现象，因为我 又搭地铁， 唔系 去美国啊，一去美国就知啦。 系啊， 哦，即系个 contrast， 个 contrast 好大啊！你去外国嘅时候，有时我都要适应同习惯，因为你惯咗喺香港咁嘅环境，你唔会无端同人打招呼噶嘛。因为觉得自己鱼皮，虽然我会好啲，因为外区语言 系， 即系我会叻少少，但系我都依然系唔习惯呢样嘢噶嘛。你睇好简单啫嘛，就算我唔搭地铁好，我揸车都好，香港人全部都系抢嘅， 系啊。寸步不讓， 係啊， 以逼死你為光榮，為叻仔。 唔係，仲大鑊過大陸喎。大陸其實都會讓位嘅喎，大陸人就算落到你啊，你反而香港人 讓座係咪呢個？ 啊， 唔係讓座啫，反而會有啲人讓你揸車唔讓位嘅喎，即係你爭入線啊嘛。 你打燈，我一定唔俾你過啦。 係啦， 即係如果我係食得住你嘅話，我一定食你，我都習慣咗㗎啦。係。咁但係我去到外國咧，我係大鑊。因为其实你开始唔习惯嘅。第一我唔会揸车，呢来左右睇嘅问题。第二就系你唔习惯噶嘛。你香港我抢惯噶嘛。 所以咧就 你变成习惯。第二咧就系、是，喂，人哋同你打招呼，突然间好似好唔习惯咁。咁当然咧，你过几日你就理啦，系啊，即系醒爬啦，我哋嗰啲系咪但系你其实反映到呢个社会嘅现象同问题。头先你讲个例子啱， 绝对 大家嘅压力好大，大家好唔开心。 系啊， 不断要搵啲嘢嚟发泄。 系啊。咁如果老实讲，如果我哋争咗，我都成日形容咧，就是、香港点解由84年可争取88直选到而家，依然系除咗呢个即系年初一掟砖事件之后，我哋所有游行示威系冇任何意外出现过嘅。 系啊。 OK， 点解啊？因为仲有个球啊嘛，仲有个希望啊，有个 hope 喺度啊，个 hope 就系循序渐进达至普选目标啊嘛。如果当年系。冇呢个喺袋嘅，我谂七 即係2003年7月已經出事啦，係咪？ 嗯嗯。 好啦，而家呢度呢個缺口俾八三一打破咗。 嗯。 OK， 大家都覺得即係好似幻滅咁喎。 係。 落一集啦。 落一集啦。以後改都係由呢個基礎去改嘅時候。 同埋最慘就係呢，話曬都係搞咗79日嘛。係 啊。 公民抗命嘛。所以嗰陣時候呢，我僆仔嘅時候呢，我唔記得邊個同我講，或者我哋分享嗰陣時候講。佢話土唔好玩到咁激進。你越激進嘅話呢，嗱你自己可能冇所謂。跟你嘅群眾有一樣嘢呢，就係將個期望提到好高。 係。 但係發覺呢，原來係乜都冇嘅時候呢，佢走得仲快。 係啊。嘩，高人喎呢個。 我唔記得係我自己嘅反省啊，我自己嘅反省嚟呢個。 係咪， 因為嗰陣時候我有同學聯嘅細我幾年嘅人呢拗嗰個衝擊個問題。 係係。 即係我話喂脫離群眾喎。你衝咗太多次嘅時候，或者你太激烈嘅時候，即係你都要循序漸進去等啲群眾接受到你呢套領袖嘅， 係一步步發 激烈啦。 咁後屘而家 後屘我嘅 observation 係乜嘢呢？越激同我拗嗰啲友咧，其實走得最快嘅友， 鐘擺效應啊嘛， 因為佢覺得好失望啊。 OK， 即係佢係都為咗衝嗰啲友啊， 係放棄最快， 放棄最快。 唔係其實等於 反而咧，你比較溫溫和和啊，你覺得佢和和妥妥啊契弟嘅人咧，其實佢留喺度仲耐喎。 嗯， 因為我從來都冇咁嘅期望，我認為嗱呢個係我底線嚟嘅咁樣，反而仲好少少。 OK， 越激進係越大鑊喎。 嗱， 我呢個係幾十年之後嘅反應。 越激進就越犬儒啊嘛，即係呢個情況就係等於就係話文革之後嘅中國人咧，其實係即係由一個好有理想，即係喂你以前即係其實你文革之前其實啊，你話對土改又好啊，打土豪分田地啊，係咪？即係嗰個共產社會其實都仲會有個理想喺度。哇！你經過多次嘅反右，多次嘅階級鬥爭，甚至乎去到文革，喂，然之後就話俾你聽，個黨話俾你聽係失敗嘅。喂，你係對所有理想都幻滅啊嘛！即係中國人就會變得徹底犬儒，而徹底功利啊嘛！然之後徹底地自私自利啊嘛，其實個情況係相似嘅，其實係，只不過好彩嘅就係香港嘅民主運動係冇流血，冇即係冇人命傷亡咁解嘅啫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嗰個夢想幻滅啊，之後嗰個後遺症其實一樣嘅，其實係。 係啊，係完全冇曬任何寄望，亦都冇任何一個自己嘅底線， 啊、 就喺呢咁嘅劣質嘅政治環境裏面生存咧，就係要行某啲路嘅、 嗯， 例如貪污腐化， 嗯， 唔好講耶穌啦，仲現兜兜去做官，現兜兜去掠水，掠完水就現兜兜走人，呢、個最醒目。 嗯、 喂，好多而家香大陸嘅第一受歡迎嘅職業係公務員啊， 係 去做官啊。点解啊？含金量高嘛，有权啊嘛，有权就有势，有势就有钱，有钱就可以掠水走人。 系，如果唔系，点会有啲小学生接受访问嘅时候，佢话佢自己理想系做贪官啫？ 系，就系呢个。 唉， 嗱，老实讲啦，即系中国共产党应该去思考啊。 系， 你越锁住班人，唔俾班人有咗个适当嘅权利义务嘅感觉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可以同你，既然你乜都唔講啊嘛，咁、就乜都唔講咯，係嘛？咁、就逼上梁山㗎啦。 不過有一樣嘢，我氹翻自己開心，謝志峰同你分享一下咧，就係、你發覺原來美國，呢個文明大國啦，世界第一大強國啦， 美帝主義啊，係 都出個 Donald Trump 出嚟， 哦、 都一樣有人即係撐嘅， 係啊， 有機會贏嘅。當然我最後覺得佢冇機會㗎啦，即係啲人開始醒嘅，即係佢而家覺得好玩嘅。 唔係呢個， 喂，美國都有 Donald Trump， 我哋點解會冇陳雲啊？我哋點解唔會有呢十一大學生？ 你咁你個臭蟲落到你真係， 喂，咁我唯一氹自己開心係呢樣嘢啫，阿哥，係咪啊？我唯一氹自己開心係呢樣嘢啫。 唔係嗰個就唔係嘅，嗰、那個情況有啲唔同，即係嗰個叫做環球嘅，即係你見到即係嚇歐洲又好，美國又好，甚至菲律賓都好，你都會見到右翼嘅政治領袖崛起嘅， 唔係我諗到，因為點解咧？佢哋仲可以解釋到呢個現象， 點解佢會右翼個崛起啊？就係、因為佢被壓迫咗好耐啊嘛，佢覺得係嘛？ 唔係仲有一個 point， 咁你香港 我解套到嘅就係因為咧，佢覺得 過去嘅日子裏面，無論我揀左左右右都好，呢啲都係 politician 嚟嘅，呢啲都係政客嚟嘅，表面講一套，實際上又唔係做一套，即係佢哋仲有一個民主嘅歷程咧，令到佢走個極端。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就算有民主都好，你估真係我同謝超話事咩？都係有錢佬話事㗎啦，民主選舉，因為佢哋係包裝嘅嘢嚟㗎嘛。不過問題過有個好處就係我哋起碼 defend 下，我哋最後即係我要推你落台嘅時候，我哋可以努力去做嘛。係咪？因為嗰啲嘢係全部係即係金錢買遊戲。即係我覺得西方嘅民主嘅制度出 Donald Trump 就係因為佢經歷咗好多嘅政客嘅年代。我哋都未。 系啊，冇错， 我哋都未 啱，你讲得啱。而家就喺工商派好多人咧，就系话嗱，香港唔可以咁啊，唔可以高税率啦，唔可以高福利啊，唔可以乜乜，或否则嘅话咧，香港就有万劫不复啊嘛。 嗯， 我都从来未试过。 系， 你而家话乜嗱？你咧就唔好大啊，你唔好去咩求高求强啊，因为你高一强嘅时候咧，你就即系表示咧，你嘅生命咧就开会走下坡啊咁。我大佬对住五岁嘅细路仔讲喎。 系。 咁你咪即系叫佢扎脚，系嘛？你即系呢个社会系要经过咗某一个发展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人咧就会喺某一个发展里边咧就自然前进嘅。 嗯， 你唔可以啊嘛。O.K. 我有智慧，我有目光，我放我让我睇过啲嘢吓。欧珠五国而家点惨？喂，大佬，欧珠五国经历咗百年嘅一个盛世，你话佢一砸千金又好啦，即係喺嗰個成個社會建設啊，喺個福利政策上，喂，人哋經過咗呢樣嘢，就食得鹹魚抵得渴，去到嗰度啦。你而家喺後發，你又應該知道呢一個咁嘅唔可以去得咁盡，但你唔係話完全唔俾佢嘛？你唔俾佢，咪逼佢另外一個極端咯，係嘛？所以咧，我覺得工商界嘅朋友咧，又唔可以太過一毛不拔啊，唔可以太過。 唔係就係因為佢哋一毛不拔。 嗯。 攣到我哋盡一盡， 係啊， 所以先搞到咁嘅社會畸形生態啫嘛。 喂，大佬，即係我成日都話， 喂，你點會 地產霸權係真係存在㗎？ 冇錯， 而家唔淨止地產霸權啊， 係啊， 其實係仲有紅色資本啊嘛，嗰種仲即係其實嗰兩個板塊互相競逐，佢哋搶， 正正係目前而家嘅 係啦， 戲碼啦， 呢個就係即係最大鑊嘅事。 喂，咁個問題就係咁啊嘛！ 你不管你紅色好、藍色好啦，你都係夾住我哋啲星斗市民啊嘛！ 個問題就係、是，喂，咁呢班僆仔去搞佢哋啦， 唔會噶。 點解唔去搞地產霸權、搞紅色資本、搞共產政權 咧？搞完一輪啦， 發覺唔得。 你譬如你呢一個由皇后一路去到呢個高鐵、 皇后碼頭 係嘛？ 反高鐵 係啦，一路去到 東北發展 東北發展區。都是呢一啲咁嘅呼聲嚟噶，我哋成個社會未有辦法將呢啲咁嘅訴求導向一個正途發展，因為嗰啲既得利益者嘅勢力太大，撼動不了， 撼動不了， 撼動不了嘅時候，政改又再撼動不了，喂，咁佢哋所依賴係乜嘢啫？冇噶啦，所以我話要反省嘅係大陸政府，唔係我哋呢一班係覺得同大陸政府仲係有啲血脈關係嘅。即係唔係政府啊？即係同中國啦嚇，仲有個血脈關係嘅，唔想大家個民族咧就係分崩離析嘅。OK， 但係個管理員唔蘇你啊嘛，你有咩橋啊？即係政府啊，係嘛？咁大陸又唔俾權，香港呢一個又喺度大家喺度爭食。OK， 所以唔好怪自己，阿陶君衡。 唔係因為佢鬥泛民啊，鬥左膠啊，佢嗰啲可會有成功感喺度啊嘛？咁但係即係嗰啲你會見到有個成果喺度，唉，見到佢哋唔出聲啦，係咪？咁但係佢鬥完之後，佢冇必要，佢冇責任去自己起一個大台出嚟。 同埋呢啲人係懲罰唔到佢。 係啊，佢鬧完你 hit and run 點啊？ 係啊， 冇文你好多都 係。你追你追我鬧啊？ 唔係，但係我覺得奇怪有一樣嘢咯，即係你不如做生意算啦，係咪？做生意就喂。我呢單 case 有一賺， 做生意做到就唔會喺度。 喂，我有一賺，唔係我用佢嘅思考邏輯啊。咁我就做啦。係咪？我發覺，唔抵啊，大佬，我好似用謝之峰嘅例子，喂，大佬，我喺DBC 一個星期五日係做兩個鐘，哇！你俾雞碎咁多，我屌我唔做啦，大哥。喂，做生意打工都係咁，但係你講緊政治嘅工作都係好長期噶嘛。 都系改变 人心啊！不过我从来冇讲话喺 BBC 鸡碎咁多， 我冇啊，我比喻啫，我咁噏啫。 O K， 你惊？我惊误会啊， 我惊 BBC 屋嚟噶嘛？ 唔系，即系无谓无谓屈佢，系嘛？ 喂，即系，但系我而家觉得奇怪嘅在，因为政治啲好长远嘅工作嚟噶，我唔系真系觉得得，我应该系搞噶，就系因为我哋搞先会得啊嘛。用翻我句口号啦，希望同坚持啊嘛，大佬。 越嚟越多人用啦，我见到阿刘家雄都用嘅走去。 喂，政治就系咁噶嘛，因为我改变人心啊嘛。我请咗谢志峰几次嚟，我能够说服啊老李。喂，呢啲系好长远嘅工作嚟噶，唔系听日就掂嗰啲嘢嚟噶嘛。 唔系啊，我随传随到噶啦，你放心啊。啊，不过啱，你讲得啱。有真正理想嘅咧，就系因为呢个价值系值得我哋信赖嘅。嗯、OK， 我哋咧就系去坚持。 嗯 ，OK， 而唔系我哋睇到有一道门，诶，好容易拱开的、哦嗯，有只数、哦， 嗯， 我就拱嗰道门， 系， 系嘛，所以呢个系，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 嗯， 而家仲系好 active 嘅人嘅问题嚟嘅， 嗯， 见到你条门打得开啦，佢就拱嗰条， 系， 见到你泛民容易揼，你就揼泛民，见到我哋左交容易揼就揼左交， 嗯， 系嘛，见到你大中华交就揼大中华， 嗯 嗯， 嗯， 其实佢系欺善怕恶嘅， 系就系、是、根本， 屌你真系，你有共产党你唔揼佢？你走嚟搞我哋做乜鬼嘢，大佬？我哋其实应该系同原本同你同路人嚟噶嘛？ 唔系咯， 不搞我，我而家唔知觉得你系咪同路人咧？ 阿张德江嚟香港嘅时候， 唔会啊，识晒噶， 冇人去做嘢嘅，就除咗即系嗰几个学生， 阿黄浩明啦， 系咯，系嗰几个啦， 俊志啦，俊志啦， 另外经常出嚟行嗰班兄弟咧， 嗯， 去边啊？ 唔系，佢哋都唔系经常出去行嘅，其实。你要去公民，佢都唔出嚟啦，系 咪？我都觉得奇怪咯， 就系咯， 唔系咯。 喂，你要见过 理论咧，就话我鄙视佢。 屌，你要见过，你梗系喐佢啦，掟佢石啦，你咁 难嘅，你呢句唔好讲啊。 因为我怕咩讲啊？ 唉，唔系咁，但系即系话大一啲， 佢唔会嘅，你放心，你真系。 唉，好，今日多谢晒谢志峰 嘅时候，佢话你教啊，你小心啲啊，你系 唔该，收到 好。啊，咁啊，即系希望即系以后多啲机会，即系都见面啦，系咪？ 嗯。 咁啊，其实喂，其实谢志峰你比以前仲忙噶、哦，因为你以前即一个礼拜系即系忙一日嘅啫。 你讲啊，我觉得系咁讲，仲以为我做城市论坛 系咯，真 系真系。你问下佢次次选举系边个同佢做嘅？好多嘢，我系送噶咋。 咁选举都系四年一次啫。 唔系佢做好多节目噶嘛，监制 年一次啊嘛，你跟住立法会， 嗯， 区议会，跟住特首噶啦嘛，差唔多年一次嘅，跟住补选，系、嘛，年年一剂噶， 系、 大嘅，都仲有其他湿湿碎碎 啊，系、 唉， 咁好啦，系咁啊，多谢晒谢志峰， 多谢谢志峰， 唔该， OK， 好， 拜拜。